城市充满短暂的烟火，不执着，照亮了沉默，爱原来寂寞。 席慕容有一首诗叫做《渡口》，是一个和分别有关的地方。后来这首诗成为了蔡琴的一首歌，首次发表于1982年《民歌蔡琴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这首歌的节奏缓慢摇摆，能让人感觉到渡船的漂泊和离人的悲伤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马上会进一段广告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节目更精彩，请您千万不要错过。